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啊？ 思思碧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那今天我们的黑胶集市的嘉宾是陈小斌。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小斌。那么咱们的黑胶集市开展以来呢，我们分享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黑胶音乐和知识，我们对比过很多不同音乐家的演奏风格、录音特点，也领略了各种地域音乐文化的特征与魅力。大家一定很关心今天能听到什么节目。好，那么现在我就来告诉大家本期集市的安排，黑胶中的狂想曲。 耳边欢快的音乐是来自于戴卡上世纪60年代初的一张著名的唱片《波西米亚狂想曲》，曲名呢是为斯密卡纳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的序曲。那除了这部作品之外呢，这部唱片呢也是收入了捷克作曲家斯密塔纳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当中著名的交响诗《沃尔塔瓦河》、多夏克的几首斯拉夫舞曲等等捷克风格浓郁的作品。 对， 唱片的名字呢也是体现了它的整体的音乐风格。 那么我们这次为什么安排这个，是因为夏天到了，需要一些火热的音乐。那么这张唱片黑胶非常有名，它是由上世纪初在欧洲乐坛非常有名的匈牙利指挥家科尔提斯指挥以色列爱乐乐团演奏的。这唱片录制于1962年。 匈牙利指挥家 伊斯特凡·科尔提斯，1929年出生于布达佩斯，童年时在家学习钢琴和小提琴，后来考上布达佩斯李斯特音乐学院继续小提琴训练，并且跟随维纳和柯达伊学习作曲，索莫葛伊学习指挥。那当时呢，德会指挥家克兰姆佩雷尔在匈牙利歌剧院工作，他一有机会呢就向他请教。那1953年开始他的指挥生涯。 这个科尔提斯呢，他指挥的作品是以像德沃夏克、舒伯特、莫扎特等等作品为主，被戴卡灌录了很多优秀的唱片，在名盘如林的唱片界呢享有盛名。那么在60年代，那个冠至几度再版的德沃夏克的交响曲呢全集，被认为是德沃夏克交响曲作品收录最完整、最具有权威性的版本。现在我们听到这张唱片呢，当年就以充满活力和民族韵味的演奏和优秀的录音受到广泛的欢迎。那么时隔半个多世纪，这张黑胶仍然是市场上的翘货。它的录音是层次清晰，音场宽广，空间自然，具有模拟录音的典范。这张唱片我们采录自这个戴卡的这个首版。 那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呢，我们会把唱片的封面发到里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啊，或者是直接进到黑胶集市去。 耳边听到的是歌剧《被出卖的新嫁娘》当中第一幕当中的波尔卡舞曲。这张唱片呢是科尔提兹指挥以色列爱乐乐团1962年的录音，戴卡唱片出版。这张黑胶呢确实大家听了以后就觉得它录音非常的热烈，而且非常发烧，刚才的低音鼓非常的敲击非常猛烈。这张唱片呢有些朋友会问到，就戴卡的首版怎么来辨别。那个戴卡的老唱片就是首版的，它是叫做黑底银字大戴卡，就是那个唱片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标签是黑底的，然后戴卡的字样是银白色，很大，而且那个 FFR 的字标也是这是在银色的那个框里头，是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耳边听到的这个被出卖的新嫁娘呢，是德耳边听到这个 前面我们听到的被出卖的新嫁娘这个歌剧呢，它是捷克作曲家斯米塔纳的第二部歌剧，它不仅剧情非常辛辣幽默，音乐也非常的生动可爱。那序曲呢是音乐会的保留曲目，常常用于开场和幕间休息之后的开场音乐，对活跃音乐会气氛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嗯，那作品当中村民的舞蹈呢有一种斯拉夫舞蹈的激情，而第一幕波尔卡舞曲的动感和节奏也充分展示了乡民的优雅雍容的欢乐场面。 这部歌剧呢不仅标志着斯米塔纳的创作进入了成熟期，而且呢也成为捷克民族歌剧的象征，音乐旋律充满捷克民族风格，乐队部分的配器非常的丰富多彩。 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乐曲，乐曲呢在低音鼓和打击乐的衬托下，音响效果火辣热烈，而且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这个录音也充分地展示了音乐的动态。 您现在的时候呢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音乐广播永恒魅力黑胶集市，今天我们首先为大家带来的唱片呢是戴卡唱片公司出版的一张名为波西米亚狂想曲的唱片。那么现在音乐来到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作品72第二号，这首非常舒缓优美的乐曲也是音乐会上非常经常演出的曲目，细腻优美的这种弦乐呢充分地展现出音乐的旋律之美，和刚才火辣激情的音乐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嗯，那在1961年的时候呢，科尔提斯首度和伦敦交响乐团合作，后来呢成为乐团的首席指挥。由于艺术支配权问题，曾经和乐团发生了争执。面对伦敦交响乐团这样一支高度自治、独立性极强的乐团，他那种以乐团利益为目标的立团之本，常常和指挥产生尖锐的对立。万般无奈，科尔特斯在任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思思碧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最熟悉的斯梅塔纳的交响套曲，我的祖国当中著名的交响诗沃尔塔瓦河，这个旋律呢大家既熟悉又喜爱，而且这张唱片当中的一个重头曲目就是这部作品。可以说呢，我们通过聆听科尔提兹和以色列爱乐团的演奏，加上戴卡唱片公司的录音，给这一段音乐赋予一种更加鲜活的色彩。科尔提兹展示了他对波西米亚音乐娴熟的掌控能力，像河水的流淌，景色的展开，都非常的感人。 嗯，那村民的舞蹈还有波涛汹涌的场面都被呈现的生动鲜活，充满了大自然和音乐完美融合的生动画面。 是的，刚才我和王卓还就这段音乐展开了议论，因为科尔提斯的音乐的确听后让我们感觉到和其他的指挥家对音乐处理有很大的不同，是不是？ 嗯，没错。那其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像带有匈牙利血统的这些指挥家们都好像能够带给我特别多的这样的惊艳色彩。每一次他们的指挥的作品出现在我们的耳边的时候，我们都无数次的感叹，真的是极其的生动鲜活，而且无论什么样的作品好像都赋予了他们都赋予了自己的一个特色在里面。 是的，是的，像呢，我们耳边的科尔提斯，他对于这个我们曾经非常熟悉的这段沃尔塔瓦河，他的音乐一出来，就会感觉到他的那种自然的那种美景，那种音乐当中流淌着的那种，我觉得热情活力，都是和我们以往听过的很多演绎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嗯， 总会让你感觉到非常心潮澎湃，非常的激动。 没错，就即便是个小河流的话，好像也是一个波浪更大一些的这种小河流。

今天午后本市天空晴朗少云，能见度较好，空气清新，有利于大家户外活动和交通出行，紫外线较强，外出需做好防晒措施。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7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历经6年打磨，中国大戏院今日修旧如初，将于今年6月盛装回归。中国大戏院开幕演出季暨国际戏剧邀请展邀请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美国、日本及中国等国家的19部精彩剧目，共计50余场。演出季时间将从6月一直持续到9月底。在近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田沁鑫还被聘为中国大戏院艺术总监。中国大戏院同时与上海青年剧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中国大戏院将成为上戏青年剧团的实践基地。继续来关注，基辅通会通州历史文化展近日在首都博物馆开展，将一直持续到7月23号，向观众展示了北京副中心考古的部分成果和通州的历史文化。展出的文物一共169件，按照时间顺序展现了通州地区的文化脉络。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的一件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的墓碑。在展出的木质拓片上，观众可以看到石宗弼葬于通州路线抬头村的字样。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我们的黑胶集市时间的下半时段，我是王卓，今天的嘉宾呢是陈小斌。 你好朋友，我是陈小斌。耳边的音乐的开头，大家会听到很浓烈的黑胶的这种沙沙声，这就是我们黑胶集市音乐的一个大的特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罗马尼亚作曲家埃内斯库的第一号罗马尼亚狂想曲。可以说这首民族风格浓郁的乐曲呢，是我国乐迷很早就熟悉的一首名曲。听着优美抒情的木管演奏，我们眼前仿佛出现不一样的异国风光。这个录音来自 RCA 的一张 TAS 发烧名片，斯托科夫斯基的 狂想曲集。 嗯，那作为古典音乐唱片当中最为著名的一张斯托科夫斯基狂想曲集，被音响迷称为白头翁或者是老人头。那是唱片封面的一张斯托科夫斯基满头白发的侧面头像。这张唱片的黑胶面是轰动一时，丰满绚丽的管弦乐音效我们等一下就能够体验。现在我们先来听一听这首罗马尼亚狂想曲的迷人的音色。 嗯，再跟呢我们群里的朋友们打个招呼，我们这两张唱片的封面都发在我们的黑胶集市群里了。嗯，您在那个群里能够看见两张唱片的封面。 嗯，那在这里呢也告诉没有进入我们群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点击黑胶集市进入到我们的听众群里。 你好朋友，调频974北京乐广播永恒魅力黑胶集市。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下半时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斯托科夫斯基的狂想曲集。那么我们把这期节目叫做黑胶里的狂想曲，现在就来说说什么是狂想曲。狂想曲这个名词呢，源于古希腊的史诗咏吟者，他们用乐器伴奏歌唱或者朗诵，后来呢在专业创作当中特指以民歌曲调为主题发展的器乐幻想曲。 大多数的狂想曲呢，都是以缓慢的民歌曲调为基础进行变奏，又和宣叙调式的段落和快速的民间舞曲相对比，音乐富于民间特色。 在19世纪以后呢，狂想曲运用民间民族音乐素材进行发挥，形成了结构较自由、具有史诗风格的民族色彩的器乐独奏曲或者是管弦乐曲，很多呢都具有非常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叙事性的段落，比如像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艾乃斯库的罗马尼亚狂想曲第一号，还有拉威尔的管弦乐西班牙狂想曲，还有德沃夏克的管弦乐斯拉夫狂想曲，另外呢还有格诗温的，对吧，陈老师？ 对对对，蓝色狂想曲大家很熟悉。说到这儿，我们接下来会来听一听这张黑胶唱片当中最著名的一部作品，那就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 这是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长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如同被来自四面八方极为丰满辉煌的管弦乐音响所包围，这是大多数乐迷听到这个录音的第一感受。这是音响效果非常狂暴的录音，所有乐器的质感和音色都达到了一个最鲜明的临界点。 我们通过正常的音响系统可以感受到这些乐器的音色之美。李斯特匈牙利狂想曲第二号是这张狂想曲集当中最闪亮的曲目，他的编配者呢，就是被称为音响魔术师的斯托克夫斯基。 新的开始，没有什么是高不可攀的。 你上班没多久就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 CCB 建荣家园就能给我梦想中的家。 嗯，房子不错哦。 房子是用来住的，租挺好，常租即常住，常住即安家。要租房到建行，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特约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建设美好生活。 耳边这首乐曲的编配和指挥者斯托科夫斯基1882年4月出生在英国的伦敦，他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爱尔兰人。他自幼呢就对音乐产生浓厚兴趣，先后学习过小提琴、钢琴。少年时的斯托科夫斯基呢，在一次随父母前往伦敦大教堂做弥撒的时候，被管风琴发出的迷人音响和宏大的气势所震撼，他又开始从师学习管风琴的演奏。 有的这些经历呢，他在成为一名乐队指挥之后，对演奏的音响效果格外的重视，总是想得到不同以往的声音。他会通过增加声部的乐器的数量和演奏方法去达到意想不到的声响。比如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个录音，它就是增加了低音弦乐器的数量，产生极为丰厚的音响效果。 斯托科夫斯基呢，也经常通过对原作的重新编配，使音乐产生微妙的变化。比如呢，他根据巴赫的托卡塔与赋格改编的管弦乐曲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这得益于他对管风琴的掌握和了解。他就是这样一位不同凡响的音乐魔术师。 那今天永恒的魅力呢，也到这里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听众群里面，两张唱片的封面都已经发到我们的群里了，所以各位好朋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点击黑胶集市，就可以进到群里面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这两张唱片的封面都在里面。那之后播出的是古典与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和你继续分享经典。我是王卓，还有嘉宾陈小斌，下期节目再见。 下期节目见。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组俄罗斯世界杯的消息。世界杯少熬夜，俄罗斯呢位于欧洲板块，对于处在亚洲的中国球迷来说，难免又要熬夜看球了。不过近期官方发布的赛事安排却让不少球迷十分欣慰，看球基本都在零点之前，部分比赛会放在凌晨两点进行。世界杯好出行，世界杯期间俄罗斯将实行免签政策。据了解，中国观众可凭借记载个人信息的实体或电子观众卡和门票，或者获取门票的证明免办签证入出境俄罗斯。世界杯一收藏，日前由国际足联官方授权，俄罗斯中央银行权威发行的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币正式开启了发售。本次发售打破以往只在当地国发行的惯例，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开启，中国地区已正式引进。那么有关这套藏品的更多情况，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发售中心的胡老师。胡老师你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很多听众朋友呢对于这套2018世界杯纪念币还是非常的陌生，首先请您来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